刻，动静亦精彩标志。这一生只要一个好开始，以后何惧共度风雨，让每天开心伤心都一起共你相依。我送一千个愿意，我知不可有下次，从前没法自信我会碰上小天使。原谅我爱上你，是我现在极失意，祈求没有介意，我太快乐不可压止。我送一千个愿意，我知不可有下次，凡尘俗世里会有你这个小天使。为了爱你到永远，一夜被坚持，完全为了你奋斗，我盼会得到你心意。我送一千个愿意，我知不可有下次，从前没法自信我会碰上小天使。原谅我爱上你，是我现在极失意，祈求没有介意，我太快乐不可压止。我心一千个愿意，我知不可有下次，凡尘俗世里会有你这个小天使。为了爱你到永远，一夜地坚持，完全为了你奋斗，我盼会得到你心。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

续来欣赏阿莫的经典歌曲，有一种爱叫做放手。这首歌唱的是阿莫的初恋故事。阿莫说对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，但是她当时正处于事业的低潮期，没有演出，生活非常的困苦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女孩转身离去，嫁给了别人，这给了阿莫很大的打击，于是写下了这首歌作为对从前的回忆。 如果两个人的天堂像是温馨的墙，囚禁你的梦想，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，候鸟失去了南方。如果你对天空向往，渴望一双翅膀，放手让你飞翔，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听从凋谢的时光。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，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。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，抛开诺言。 电源关掉，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。关于爱情，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爱了以后又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风带走，管风里是谁。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下面我们来听电影《神话》的主题歌，由孙楠、韩红演唱的《美丽的神话》。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，就算泪水淹没天，

是金百惠的经典老歌《走过咖啡屋》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这首歌曾经非常流行。当年的咖啡屋也许还在，但是当年的情怀、当年的心境却早已改变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：卓依婷演唱的《星星知我心》，梁朝伟《一天一点爱恋》， 一天一点爱恋， 陈琳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，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， 赵传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， 爱要怎么说出口， 牛奶咖啡《越长大越孤单》， 越长大越孤单， 周华健《花心》， 真挚真回答， 任贤齐《心太软》，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 柏芝《星语心愿》，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， 周杰伦蔡依林《布拉格广场》， 我就站在布拉格缤纷的广场， 张韶涵《隐形的翅膀》，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 罗大佑《光阴的故事》，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熟悉旋律是姜育恒演唱的再回首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，依然是一首充满回忆的歌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吧。 再回首，云这段归途，再回首，荆棘密布，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只有那无